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意流入眼，看迷你场景戏，坐梦一下车先飘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等坨坨也挤进去了，练武的人一个都没了。把坨坨气得直跺脚，这帮刁民，哎，张九成恐怕露出马脚来。师傅，师傅息怒，您生什么气？这些老百姓他懂得什么呢？信口胡言，胡说八道。师傅，算了吧，你要一生气，露出我们的身份，多有不便。哎，民心已变，如之奈何呀。走，这爷俩闹了一肚子气，照样往前走。走出来不远，就听路边有人喝彩。好，算得很真准呐。先生，您给我算一卦。先生，您看看我的手相。先生，您给我相相面。老坨坨就站住了，甩脸一看，哦，这有卦摊儿。带着张九成挤进人群一看呢，闹了半天在这儿摆着个小方桌，桌前边有个桌子雷子，上面有几个字儿，铁口章，这边写的是未卜先知。再看算卦这老先生，50多岁，长得面如银盆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眉分八彩，一对月牙的眼睛，狮子鼻子，通红的嘴唇，五柳须髯，长得一对大耳朵，带着个斧相。在这张桌上呢，放着个挂盒，这边有个铅筒子。老坨坨这个人最信迷信了，这个猿人迷信的还厉害呢。坨坨心中暗想，我也叫他给我算一卦，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取过滁州，大破朱元璋。老太师想到这儿，在人群里头站着，就见这算卦的白回来白回去，一眼看见老坨坨。哎呦，众位，我先给大家道喜了啊，你说你也叫我相面，那位也叫我看手相，我这么一看呢，众位，不怕你们不乐意听，你们这些人庸庸碌碌，无所作为，您看这老先生，您看人家长的这五官，这算卦的一指坨坨，所有的人全回过头来看坨坨。就听算卦的说，你看这老先生长得天庭饱满，底额方圆，三山得配，五官端正，这老爷子带着斧相的，你不用看别的， 就瞅这五官相貌，这老头就能活一百开外呀，这才叫长寿星呢。老爷子，我给你道喜了。哎呀，坨坨听完了心里美了八字儿，感情这个人都爱听奉承。坨坨一看算卦的跟自己说话，分人群来到卦桌的前面，先生能不能给老朽算上一卦？可以呀、啊，太可以了。老先生，您是哪儿的人呢？我家住燕京。哟，道可不近呐、啊！您在这滁州有事儿吗？啊，我这有个干女儿，我这是串亲来了。哈哈，怪不得呢。老先生，您打算问点什么呢？先生，我是做买卖的人，我打算问一问，我这买卖是挣钱还是赔钱？先生能给我算出来吗？可以，我这是大流运卦，未卜先知。老先生，您甭说你心里想的什么，我全清楚了。男左女右，您把左手伸出来我看看。坨坨把左手往前一递，算卦的抓过手来仔细的看看，嘴里嘚吧嘚嘚吧嘚，不知道说些什么，最后突然脸变色了。老先生，我这人说话可直出直入啊，我有什么说什么，绝不会阿谀奉承啊，顺风接屁，这我没有。我是心里怎么想，卦里头是怎么回事，我就怎么说。这么告诉您，您要做买卖非赔，好一好连本丧仓，本利全绝。你要访朋友，准保扑空；你要找差事，准保找不着。哎，再换句话说，你要是领兵带队打仗，是非打败仗不可呀。话可是不多，正好比一把尖刀扎在坨坨的心上。老坨坨机灵灵打一冷战，这个好比冷水浇头啊，心里头不爱听什么，这算卦的说什么，但是人家有话在先呢，有什么说什么吗？老坨坨刚然一愣，算卦的又说了，不过老先生还有缓。哎，我教给你一个破法，从您这手相可以看出来，您呢赶紧撤步。比如说做买卖您甭做了，访朋友您不访了，找差事您甭找了，领兵带队您别打了，往前走一步万丈悬崖，往后退一步平安无事。最好您原籍是哪儿，您回到原籍，也好以度晚年，能寿活百岁。如果您不听良言相劝，老先生，您别生气啊，现在您印堂发暗，恐怕不久于人世，你非有生命的危险不可。旁边银甲太岁张九成一听，是什么？你可别往下说了，再说非把我师父气死不可。张九成一瞪眼，呸，你胡说八道。算卦你看，那我这直话得罪人，好好，我不算行不行？说着话把挂摊收拾收拾，桌子也不要，钻进人群就走了。张九成有心再撵 已经来不及了。围着看热闹这些人一哄而散，老坨坨还在那站着，心气的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。师父，您怎么听得妖言惑众？他懂这个什么呢？这些江湖术士就指着骗人活着，您何必生真气？哎呀，老坨坨越想心里越不痛快。九成啊，咱回去走吧。爷儿俩一看这是过了晌午了，赶几十里地还得回营盘呢，以免海压晕脱，众人着急。爷儿俩往回走，又走到城门这护城河这，咱不说吊桥在这放着吗，在吊桥这边上站着那么个小孩，这小孩扯着嗓子正喊呢，卖宝枪嘞，卖宝枪嘞，有识货的您请过来，不识货的咱两方便拿，有人要宝枪没有，贱价出售。宝枪，坨坨的心就一动，练武的人爱兵器如生命啊，心说哇，什么宝枪，这我得看看。爷俩迈步到这小孩的面前，一看这小孩十四五岁，头梳着抓髻，系着红头绳，穿着身蓝布的衣服，在这地下横着放着一条枪，拿个布口的装着，这枪什么模样可看不清楚。坨坨停身站住就问，娃娃你卖什么？老先生我卖宝枪。哦，你这枪有名吗？当然有了，宝枪能没名吗？那么你是什么枪？八宝脱龙枪。这个八宝脱龙，坨坨又吸了口冷气，忽然想起来当年在良乡县的事儿。那时候自己领兵带队，阻止天下的举子，打算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正在那时候来了个小孩，胯下马掌中使一条宝枪，就是八宝脱龙。那个娃娃甚是厉害。后来我这宝贝徒弟张九成把那撵的听说掉河里被水淹死了，那个宝枪也落入河底。怎么这个枪落到这小孩手呢？这小孩和那小孩有什么牵连呢？老坨坨犯疑，决心要问个清楚。孩啊，我问问你，这枪是祖传呐，还是别人给你们的？不不，也不是别人给的，也不是祖传，我们家没有会练武的，种地的人要枪有什么用？哦，那你从哪儿得来的呢？他是这么回事，前几年呢种地种不了了，我跟我爹买了一挂渔网，租了条船，在水上打鱼。他你说这事儿多巧，一网扔下去了，说什么也拽不上来了，很多人帮忙，后来把这网算拽上来了，结果拽上一条枪来，这条枪都生锈了，还挺沉。我爹一想鱼也没打着，把这铁枪背回去吧，就背我们家去了，戳着门后好几年。有个练武的大叔啊，对于武器上有研究，那一天赶到我们家串门，就发现这条枪了。他一瞅大吃一惊，就跟我爹说，说哎呀，你们家还有宝贝呢，就这条枪要拿出去就能变成白花花的银子，你们家非发财不可。 我爹大吃一惊，问他说怎么知道是宝枪呢？他告诉我爹说这条枪的名字叫八宝脱龙枪，据说想当年京中大帅岳飞就使过这条枪，说这个枪已经失传了，没想重见光明，你练武这大叔给我们家还道喜呢。打那以后，我爹花了一两银子到了个武器铺，给这条枪开了光了。呵，开完了之后这个量啊就别提了。虽然我们家生活不好，但是没舍得卖这条枪，到现在连年打仗，我们家又揭不开锅了。我爹闹病一病不起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叫我拿出这条枪街头来卖的。不过老先生跟您说，没有识货的。早晨我就在这扯脖子喊，这些人都不买。老先生，你有心买吗？老陀陀一听这孩子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就相信了一半。哦，我买，要多少钱？这玩意要这个价的，您非嫌贵不可。你说吧，多少钱？这个数。他把手一伸，五个手指头，好呀，你要500两。对了，少一两不卖。老陀陀一摸这兜里的，没这么多钱呢，连张九成，把这钱全打死出来也不够。后来陀陀想起来，腰系一条金带，把金带解下来了。好呀，这是赤金的带子，连这点现银你拿去，我换你这条宝枪，乐意吗？哎呀，要不也揭不开锅。好吧，咱就这么地，不过一手钱一手货呀，您东西给我，您就拿枪。老陀陀一想，5000两也不算过。双方讲好了，就要看看这条枪。不过卖枪这小孩挺鬼呀。老先生，我爹告诉我了，这世道人心惶惶，竟是坏人，告诉我多加注意，别上当。卖的时候必须一手钱一手货，您先把钱给了我，我就给您枪，要不我不让你看。老陀陀心中暗笑，这孩子还行啊。好吧，那就把银子和金带交给你，你绝吃不了亏。往前一递，小孩拿过来了，数了数，往怀中一抱，后退了2步。老爷子，那您就看看这条宝枪吧。哎，好。陀陀一哈腰，把这枪捡起来了。咱没说外头有个套吗？荣等把这个套抹下去，把这条枪拽出来。老陀陀一看就大吃了一惊。什么原因？哪是什么八宝脱龙枪啊，是个铁杆都上锈了那么一条铁枪。陀陀就知道上当了。啊，哇，这就是宝枪，那怎么不是宝枪呢？你看那枪杆上还站着字呢。陀陀往枪杆上一看，可不是吗？站着4个字，八宝脱龙，一看就清楚这是糊弄人，可把陀陀气坏了。哇哇，你的枪我不买了。小孩把脑子一拨了，乐了，什么？你挺大岁数，说话不算话，拉屎还行带往回坐的。哎，一手钱一手货都讲妥了，你不买可不行，就这么办了。陀陀一看你这小孩耍无赖吗？九成，快把银两追回。把张九成也气坏， 滁州本地进出刁民啊，这小孩张九成撸胳膊挽袖子就抓这小孩，这小孩一拐弯滋溜上了吊桥了。他要跑还不叫人生气，跑几步一回头冲着张九成一呲牙，你敢追，来来你追追试试，小子看你往哪跑。张九成不顾一切迈大步就追，这小孩跑得挺快，三晃两晃进了滁州城了。张九成到城门脸这犹豫了一下，心说这滁州城里是朱元璋的地盘，我怎么能进呢？扭向回身就想走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突然就听见炮响一声，滋呀滋呀，吊桥高起，把张九成就格斗护城河那门，把个张九成急的，哎呦，师傅，咱们上当了。一言未尽，在城门洞里就闯出两位英雄好汉，一个是大汉花云，一个是银棍将项羽春。不容张九成分说，上次一晃底下啪住一腿，把张九成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往那一摁，拿出绳来生捆上绑，扛进滁州。老坨坨在河这边看得真切呀，哎呀，徒儿！炮响之后，再看街上的老百姓呼啦吵一声，全跑没影了。闹了半天呢，这些老百姓都是按照徐达的主意，是军队化妆的。不管是卖水的、喝水的、卖艺的、看卖艺的，还是算卦的、卖宝枪的，都是徐达暗中分配的人呐。这一段书叫《师徒斗智》，当老师倒没斗过徒弟，临危还把个张九成给搭上了，把坨坨气得大叫一声，胸膛发热，这个哇，一口鲜血就喷出来，这口血能有200cc。老头觉着脑袋发沉，眼前发黑，有多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出来了。老坨坨转身回奔营盘，在半路上正遇上海牙云托，因为临分手的时候这么约定的，他们俩没到掌灯就带着人看望师傅来了，就怕万里有个一，给师傅带来的盔盒甲包、九凤朝阳刀、日月双骁马，另外带来5000军兵。老坨坨一看弟子来了，一点手马上更换衣服，飞身上马，带着海牙云托和军兵跟我来，是扑奔滁州。等老坨坨到东关外，把大刀一摆代替军令，三军儿郎一字排开，坨坨老太师立马横刀叫血溅滁州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生活有点平淡，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，觉得不够浪漫。 谢谢了。不可能所有事一天做完，你太累了，也该谢谢了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吧。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忘了往日欢颜，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，不愿再诉情感，各自在外面风风雨雨，家就像个港湾，两人有时会磕磕绊绊，心却总是相连。和白天，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，还有爱在你身边。时间吧，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，不要总忘记了黑夜和白天，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，还有爱在你身边。 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。